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32首。早寒江上有槐，孟浩然。木落雁南渡，北风江上寒。我家湘水曲，遥隔楚云端。乡泪客中尽，孤帆天际看。迷津欲有问，平海系漫漫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